伤的人啊，不要再悲伤，记住我曾对你讲，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似的，那就是希望。

心的人最荒唐。

身上。 早餐好营养，就喝热露露。 清风流转 ，空气 流动 ， 河水 流淌， 道路 流通。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。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。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3点，凤凰，湘西的故事很美，比今晚更舒展，比娟秀更迷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最近在某个学习网站上报名了一个视频课的教程，然后这个网站呢，为了鼓励大家，特地做了一个所有学员坚持学习那个天数的排名。但是我发现呢，我才连续打卡7天就已经超越80%的人了。看来坚持学习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尤其是这种没有固定上课时间的视频课，所以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自律精神才行。我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吧，为了自己努力一把。 一生中可喜有几多，人人期望一生可拥有最多，只想找紧一瞬光辉，随时随地甘于走险错也可。夜梦想怎可富强，为着利益跟风转，绝未料到他朝变成祸。一生匆匆得到几多，谁能明白知足可拥有最多。错理想，随时随地失去比拥有更多。若是面对种种诱惑，尽力用信心抵抗，用实力去争取胜利，坚持信念，迎接挑战。 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南兰掌，七月上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

檐下一树翠藤，捆绑半截流年，风铃一呀碎，落在天边，街上一方青苔，掩住一片思念。蜗牛爬过路，出几缕细线，角落一心蛛网，粘住满盏挂件。雨点一打伞，挂在墙沿，听见一嚷一里，围住一切流连。雾气一散，一成花的线天，治水太浅，增脱的几岁月的几点，何言腼腆，是出水的芙蓉面。风刀太短，怎挂得掉岁月的纠结？青山绵绵，是娇艳的美人间。 Thank you. 不相关的人海，杜绝你的时代，风花再俗留白，都落一身尘埃。传来冰下雪融化，向量四外，晨昏光阴都在写山顶分开，人间的记号不为谁更改。 也许能够代表你我的缘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4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啊，准确的说应该是一套书。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，就是当年明月写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。我特别喜欢这本书里的故事，但是这本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多了，一共有这个7册。我现在读了2个月，才�刚刚读完其中的3册吧。然后在这个期间，我又攒了很多特别想读的书，我就特别着急。但是现在这本书现在又入坑了，又舍不得放下，看来真的是不能轻易入这个历史坑了。希望大家以后在决定读哪部长篇小说之前，先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才行。 心慢慢疼，慢慢冷，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说会几成，情不能分，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真爱一回竟是伤痕，泪慢慢流，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久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，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爸妈我别忽略，任何人看我加醉，没有一点的安慰，慢慢爸妈心变纠结，慢慢爸妈我被拒绝，离合人远走咖啡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香楼软土 圈，白色对黄铜，人对歌，一对同，鸡飞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心绿衬酒红，几颗心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。 着你在黑夜相守，在黎明相拥，相顾无言，阴天已朦胧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

set me free. Every smile and every smile.

我在黑白时光里静坐了很久，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，也曾与你